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最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王焕章想把永生斋的老北京千层底布鞋也纳入到大圣魁商号的驼商队之中。柳苍岩沉思着说，仁弟啊，这个想法不错呀，若真能和大圣魁合作，你这千层底布鞋啊，在塞北大草原可不愁卖了。他给王焕章续满了茶水，接着说，大圣魁乔掌柜可不是一般人呐，走南闯北阅人无数，他是先看人后看货呀，要想跟他做生意，首先得过人品关，要看你人是否忠厚老实，是否诚信善良，人品这关要是过不去啊，别的那都是下辈。我和人力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你这人品那是没得挑啊，但是你刚来这规划城，若让人家认可你永生斋的鞋，还得有个过程。这样吧，乔掌柜带着驼商队赶牧场还没回来，等得机会啊，把你跟永生斋介绍给他。人力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会替你想着呢。王焕章感激地说，哎呦，那就多谢仁兄了。刘苍岩摆着手说，老兄弟，说谢那咱们就远了，来说说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我呢也考虑一下哪些地方还能帮帮你。王焕章和刘苍岩谈性正酣，东厢房忽然传出了一曲美妙优雅的古琴的声音。王焕章直起了腰，抬起了头，侧耳倾听，双目向琴声寻去，那清脆委婉的曲调轻轻地拨动着他青春的情愫。柳苍岩喝着茶看着王焕章，焕章弟来喝茶，这是小妹在弹古琴，一天到晚的不是骑马射箭就是古琴说话啊！你说他文吧，偏偏喜欢弓马；你说他武吧，又安静的出奇，真邪性！长这么大了，女人她喜欢花木兰、穆桂英，男人她喜欢赵子龙和武松，一天到晚呢，总是生活在幻想之中。王焕章点着头，端起茶杯喝光了茶。站起身和刘苍岩告别，刘苍岩也站起来了，焕章弟，你刚来此地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就不留你了，大圣魁这件事情我一定想着，放心。好， 我再去跟伯伯打声招呼吧。王焕章转过了身，又回到了正屋里。伯母，您老多保重，我回托婴店了，等过些日子再来看您。老夫人欠着身子，哟，怎么不多待会儿啊？苍岩呐，哪能不留客人吃饭就走啊？刘苍岩笑着说，哈哈哈，王掌柜又不是在规划城只待一两天，时间还长着呢，那初来乍到的事儿可多了，以后吃饭的机会有的是，您老就别操心了。哦，对了，王掌柜啊，有件事我忘说了，来规划城做生意的人呐，都要先到大昭寺拜拜三世佛。哦，听说可灵验了，哎，你可得抓紧去一趟啊。哎，这么着吧，哪天说好了，我让小闺女陪你去，她可以被这个大昭寺啊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老夫人说着高喊起来，小琴呐，小琴，快过来，我跟你说句话，先别弹那琴了。随着老夫人的喊声，东厢房古琴的旋律戛然而止，小琴像燕子一样飞到了母亲的身旁，她盯了王焕章一眼，脸颊绯红了，低着头说，妈，你喊我什么事儿啊？老夫人扬起手比划着说，过来过来，我这俊闺女啊，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你大哥的好朋友，北京的王掌柜的，来咱们这儿做买卖，我催着他呢先到大昭寺拜拜佛，你对那儿最熟啊，明儿带王掌柜的去一趟吧。小琴扬起着头看了王焕章一眼说，妈，您咋还老迷信呢？吉祥不吉祥靠的是个人修行，若自己没本事，拜啥也拜大。老夫人按着桌沿儿，瞪着小琴说，你瞧你这倔丫头又来了不是？你说哪个走西口过来的客商不都是先拜这大昭寺啊？王焕章看着老夫人要跟女儿急，连忙走上去说，伯母你别着急，大昭寺啊就在大南街的西北角，我路过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就是还没有来得及进去拜。我从小呢就佛缘，明儿上午呢先去一趟大昭寺向佛祖报个到。妹妹说的呢也在理，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大公鸡也是靠爪子在野地刨食吃啊。哎呦喂，哎呦，你说你这个王掌柜的啊，还替这丫头片子说起话来了。得嘞，该说的话呀我也都告诉你了。嘿，怎么说吧，我自打看见你我就稀罕你了。嘿，哎呦，你这面相按老话说呢就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脸忠厚仁义的英俊样啊。规划城里一准儿有你王掌柜的用武之地，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吧。老夫人捂着胸口祈祷着。小琴拽着母亲的袖口撒着娇，得得得，又来了，真是大昭寺活菩萨下凡了。小琴的话把刘苍岩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焕章弟啊，不好意思啊，我这傻妹妹就这样人来疯，哎呀，她这是没把你当外人啊，要是换了别人，别说是在这疯了哈，就那东厢房的门槛儿，他都懒得迈出一步啊。哥，你别瞎说，你才傻呢。说着，小琴用手捅了一下刘苍岩，扭个头冲王焕章抿嘴乐着，连跑带颠的回到了东厢房。一会儿的功夫，那委婉动听的古琴声顺着窗口伴着春风又飘了出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夏至刚过，归化成异常的炎热，树叶在枝条上卷曲着垂了下来。耳丝儿，耳丝儿，耳丝儿，蝉鸣声响彻在杂货集市的上空，不绝于耳。杨康坐在摊位的前边，看着空荡荡的集市，无精打采地对王焕章说：“三哥，俺来今儿这鞋是卖不出去了，在这干坐着，还不如再到街上转着去呢。哎呀，您说这大热天的，人都待在家里呀，谁还往外跑啊？”王焕章站起了身，掸着挂在上的浮土说：“哎呀，看来今儿这戏是不大了，咱们收摊。”杨康开始收拾摊位，王焕章转身对皮裤摊蒙古族的青年说：“曹兄弟，请把帐篷门打开一下，我取出几双鞋来，到街上再碰碰运气去。”蒙古族的青年开着门：“王兄来这儿3个月了吧？我看鞋真是卖了不少啊。今儿这天气实在太热，我也想早点收摊了，回家睡大觉了。哈哈哈，昨天夜里蚊子可把我叮苦了。”王焕章抱出了一摞鞋，对蒙古族的青年说：“这真的多亏小兄弟照顾着，把鞋存放在帐篷里，太方便了。” 王兄别这么说，能在一起混就是缘分，你们哥俩也没少帮我的忙，我出去批货都是靠你们俩帮我照应生意嘛。 蒙古族青年关上了帐篷门，又坐回在摊位上了。王焕章和杨康身背着布鞋走出了杂货集市，顺着土路边上的树荫来到了归化城的大北街。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嘞，快来看呐，快来买嘞。杨康跟在王焕章的身后喊着，嗓音沙哑：“哎呦，三哥，我看今儿哪哪都没戏了，您看这满街筒子里头连个人影都没有。”王焕章回头说：“是啊，看来这个天儿太热了，不适合做生意，咱俩啊顺着这条街往南走，一直到大南街，能卖几双是几双。等到了大南街瓜棚子，咱哥俩痛痛快快吃个大西瓜。”“好嘞，三哥。”杨康来了精神了，加快脚步朝前走着，高喊：“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嘞！”很快就来到了大南街。杨康向前跑着：“三哥，前面有瓜棚了啊，我先过去挑一个大的啊。哎呦，可坏了我了。”坐在瓜棚的阴凉地上，他们俩尽情地吃起了西瓜。杨康啃着西瓜说：“ 这三个，你哎，这塞北的西瓜比起北京庞各庄的西瓜真又大又甜呢。” 王焕章吃完了一块，又拿了一块往嘴里放着说：“ 那儿你渴了，北京庞各庄的西瓜是又沙又甜，皮儿薄水多，吃起来可爽口了。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庞各庄的西瓜作为贡品进奉太庙，谁要是能吃上它，嘿，那可是天大的口福了。”“ 哎，三哥，您快看，哎，前面过来一个骆驼队。” 杨康站起来指着南方。王焕章也站了起来，手搭凉棚往南看，一眼望不到头的骆驼队敲着响铃，叮当叮当，向南大街走过来了。 大圣魁商号的骆驼队回来了，归化城顿时热闹起来了。 太阳落下山了，燥热不堪的归化城顿感凉爽惬意。大圣魁数十支骆驼队汇聚于此，归化城顷刻间变成了喧嚣热闹的不夜之城。 刘苍岩陪着大圣魁乔掌柜从大戏园子看完了戏出来，说笑着直奔大南街德和楼清真饭庄而去了。苍岩小弟啊，这次恰克图之行，你家那批精品皮货可给大圣魁长脸喽。两天的功夫，几骆驼的皮货被前来做生意的俄国老毛子一抢而光啊，都催着要下一批货呢。乔掌柜扭过了头停了下来，恰克图有一家俄国商社的主管叫普洛夫斯基啊，向我打听你的父亲，他说和你父亲合作了十几年，近两年再也没有见着你的父亲，让我回来带向老人家问好呢。我已经把刘老爷子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现在由你这位少东家接了班，那得很动情啊，叮嘱我向你的家人问好，还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到他那儿去，还想与你家皮货店合作。刘苍岩随着乔掌柜向前走着说，是早先听我父亲说过，这位普鲁夫斯基人很好，比我年长三岁，他很热爱中国，和我父亲是老相识了。来到了德和楼的牙签，乔掌柜先坐定，然后说，哎，苍岩小弟今天就挨着我坐。大家依次落座，乔掌柜的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大圣魁合作多年的伙伴，大圣魁能有今天全仰仗着各位的扶持，我先敬各位一杯。全桌的客人都站起来举着酒杯说，哎，给乔掌柜的接风洗尘，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为您凯旋，干杯。酒桌上顿时热闹了，大家端着酒杯纷纷走到了乔掌柜的面前敬酒道谢问候。连续喝了几杯之后，乔掌柜的双颊微红，兴致正浓。刘苍岩站了起来，端着酒杯对乔掌柜的说，这杯酒是替我父亲敬您的，他老人家生前叮嘱我，大圣魁乔掌柜那可是重情重义的豪爽豁达之人，要踏踏实实的跟着乔掌柜的做生意。乔掌柜也站起身，一口将杯中的酒喝干了，说，刘老爷子令我敬重啊，跟他共事二十多年，就像这酒一样啊，越喝越香啊，越喝越醇厚啊。苍岩小弟啊，我虽长你二十几岁，有你爹这么多年的交情，就把你当成我的小兄弟啊。我向来是先交人后做生意啊。刘苍岩又干了一杯，高兴地说，啊，那太好了，那我就叫您乔大哥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跟您通禀一声。乔掌柜把头向前探着说，好老弟啊，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刘苍岩放下了酒杯说，我在北京做生意的时候交了个朋友，他是永生斋鞋庄的王掌柜，专做老北京千层底布鞋。三个月前他走西口来到咱们这儿，敬重您大圣魁商号的威名，托我向您引荐一下。我跟王掌柜的也是多年的交情了，他为人厚道稳重可交，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在北京和咱们这儿卖的都不错。乔掌柜认真地听着说，你也知道大圣魁的规矩嘛，你交的朋友啊我还是放心的，这老北京布鞋肯定也是有卖点的啊。我看这个事先不要着急，我刚回来，那个王掌柜也刚来规划城， 好饭不怕晚呢。哈、啊，你说的这件事情我会记在心上的，行或者不行我会给你个说法的。 刘苍岩双手抱拳， 是，那就多谢乔大哥了。 乔掌柜举着酒杯说， 哪儿的话呀，你小老弟给我介绍的生意我得感谢你才是啊，来，我敬你一杯。 乔掌柜的话音未落，一阵刺耳的吵闹声从饭庄的大堂传来，全桌的人都站起来向大堂张望。 原来大堂里闯进了十几个要饭的乞丐，大堂主事的伙计正在高喊着往外推搡着他们。 乞丐不管三七二十一，四散着向各桌奔去，抄起桌上的饭菜狼吞虎咽的向嘴里扒拉着，有的把饭菜连盘的带碗的一块装进了泛着油亮泥光的兜子里。正在吃饭的客人躲闪不及，身上被溅上了油汤子，眼见着一个小伙子被激怒了，抄起板凳子向其中的一个乞丐砸了过去。 小伙子，别动手。 乔掌柜来到了大堂，看着要出人命，健步来到了小伙子的面前，一把攥住了他举起的胳膊，制止着， 扭过身冲着乞丐大喊了一声，都住手，再抢我揍扁了你们。 乔掌柜的喊声镇住了乞丐，大堂顿时安静下来。他走上前大声地问， 你们谁是领头的？站出来，我有话说。 一个蓬头垢面的瘦高个向前走了两步，哆哆嗦嗦地说， 我是领头的，我们也没办法，我们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这要是酒香又是饭香的，我们也得填肚子，不然我们就饿死了。 乔掌柜的坐在餐桌旁的凳子上，他指着瘦高个说， 瞧你这副脏兮兮的样子，你也是个男子汉，就不会凭本事吃饭吗？你带着他们游手好闲，抢吃抢喝，不劳而获，算个人吗？ 瘦高个缩着脖子吞吞吐吐地辩解着说， 那什么，那我们也是没办法啊，内地老家闹饥荒，父亲们都饿死了，只能来这儿混口饭吃。哎呦，要有本事挣钱，谁愿意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啊？这不是实在没路可走了吗？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乔掌柜为人仗义，刘苍岩看在眼里，王焕章成为了刘苍岩家的常客，一家人都很喜欢他。王焕章买下了一个商铺，准备开张。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